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一，农历10月11，北京晴，13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六中全会精神，表示要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9届六中全会在港澳台各界人士中引起热烈反响。 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讲述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多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新能源、新基建对扩大有效投资形成有力支撑。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开市，为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体系基本形成，1700多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我国拟规定不得将人脸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个人身份认证方式。 普京表示，俄罗斯已做好帮助解决波白边境难民危机的准备。 CPI 创近31年最大涨幅，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危机。 以下是详细内容。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融汇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所进行的奋斗、牺牲和创造。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史为鉴，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奋力书写新的百年恢宏史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其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括和阐述是全会决议的突出亮点和重大贡献。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徐立孙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这次全会啊，立足于党的百年奋斗，着眼于党的千秋伟业，取得的重大成果，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政治宣言，也是行动纲领，必将啊在党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将在民族复兴进程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会公报指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副部长侯兵表示，党的19届六中全会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肩负着统一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的重要使命，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研究部署，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落细落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走过苦难辉煌的过去，走在日新月异的现在，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伟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紧密结合统计工作实际，积极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加快数字经济、碳达峰、碳中和，共同赋予重点领域统计改革步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加强经济形势分析研判，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优质的统计服务。 百年征程，初心永驻，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 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六中全会的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更精准科学的措施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要全面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攻坚克难，开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任何风险挑战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委书记鲁志军说，在党的领导下，彻底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和定海神针，根本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下一步，我们德钦将坐实拥护核心、心向北京主题教育活动，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贺泽群，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忠诚尽职的工作姿态和奋勇真心的精神状态，努力书写美丽中国的安徽样板。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丁树庚说，2019年以来，青岛作为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之一，加大了改造力度。 城镇老旧区改造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我们将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用好中央政策和资金，立足地方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群众参与度，提升改造满意度。 全会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海南省委深改办常务副主任王磊说，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海南打造成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下一步，我们将主动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做好高水平开放的压力测试，确保在2025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到2035年把海南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港澳各界人士表示，十九届六中全会将进一步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港澳各界将更加积极坚定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台湾同胞表示，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祖国完全统一必然能够实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全国青联常委、香港青年联会主席梁玉伟： 港澳是连接全中国世界的桥梁，在新时代下，我们必须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港澳青年必须得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黄书瑞： 香港从回归以后到现在，国家对香港的支持是很大的，只有我们融入国家这个发展大计，所以我们香港还能够跟上形势，才能够有前途有发展。 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桂平： 这次呢全会公布啊， 这次全会公报全面总结过往百年不同历史阶段的宝贵经验，尤其是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写入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这也成为在港澳事务领域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未来澳门爱国者应该与时俱进，提高管制能力，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会长何雪清： 我自己觉得啊，习主席有一个政治的勇气、责任的担当，还有他确实为我们国家解决了很多很难的问题。主席来过澳门很多次，他都每一次都落基层去看，都是很细心的去看。我觉得他是一定能带领我们国家越走越好。 台湾资深媒体人黄志贤： 公报明确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再一次的向台湾的同胞表明，原则在这里是不能动的，两岸必然统一，必将统一，也一定统一，希望台湾在这个关头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 台湾青年、北京大学教师陈文成： 我们对于和平统一跟未来两岸融合发展是非常期待的，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这样100年的历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是身逢其时的这一代青年，然后可以跟两岸的青人一起携手打拼，让两岸的来往更加的密切，共同发展，共同防老，去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宁波台商代表陈仁宗： 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对于台资企业更好的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中国人，我想两岸同胞都希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党形成崭新的精神风貌，空前的团结统一，高度的政治自觉。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昔日北大荒，如今大粮仓，讲述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采制：总台驻黑龙江记者冯雪松、毛庚伟、乔仁慧。 眼前这片千里沃野的黑土地，在70多年前还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荒原，每年有2/3的时间处在冰霜期，极端低温可达-40°。1947年，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从延安北上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干部开始进入北大荒。今年94岁的李德恩是第一代北大荒人。 凡是北大荒的人，上级布置任务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来布置。 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是当时的口号。如何在开垦的土地上让粮食实现高产稳产，成了第二代北大荒人肩上的责任。今年58岁的北大荒农业股份859分公司总经理杜德旺就是二代垦荒人。 当时啊，北大荒的东部地区地势地洼，十年久涝，种旱田的产量也低。当时我们就采取了一种方式，叫以稻制涝，开发这个水稻。 1999年，以稻制涝创造了在高寒地区水稻生产面积超千万亩、单产超千斤的双千奇迹。第二代垦荒人通过引进人才、学习技术、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农机，让三江平原成为了黑龙江省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农业生产机械化率如今已经达到了99.9%。杜德旺： 现在已经全程实现了机械化， 粮食的总产我们也实现了从100亿、200亿到400亿的跨越。 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一代代北大荒人创造了数不清的奇迹，把黑龙江上的荒原变成了中华大粮仓。如今第三代北大荒人已经成为这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今年39岁的黑龙江垦区前进农场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丹说，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一直流淌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的父辈们用他们的汗水把这片荒原变成了万顷良田，我们这一代人也要继续勇于开拓创新，用我们科技的力量守护住这片黑土地，守护住我们的北大仓。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我国多地近期密集开工一批重大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新能源等。重大项目投资加速发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我宣布济南高铁试点工程第一缸主力开始施工。 济南高铁是国内首个市域高铁建设项目，通车后从济南最南端的肛城区到济南东站仅需22.5分钟。济南轨道交通集团莱芜高铁试点工程现场经理王磊： 路基工程现在完成了全线的97%，全线的24座隧道现在有21座已经贯通，桥梁工程呢也完成过半了，这样无渣轨道板也开始这个铺设。 在河南新乡卫辉市，总投资186.5亿元的卫辉市城区灾后重建项目一期工程近日开工，建成后可改善提升30,000户居民的住房质量。此外，针对该市蓄滞洪区的灾后房屋重建工作也已经全部启动。卫辉市顿坊店乡党委书记程涛： 目前呢，碧干新村项目已经开工了，该项目目前设计的是646套房，预计明年7月份可以竣工入住。 近日，广西公布了今年第四批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189项，总投资超过1858亿元，涉及交通、新能源、商贸物流等。陕西西安四季度将围绕电网、先进制造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民生保障等领域集中开工100个重点项目。11月13号，上海浦东金桥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集中开工1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450亿元。2021年收官在即，多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稳投资加速发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表示： 这个新的开工项目加大基建的投资是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为明年经济和稳定增长的奠定一个基础。投资它是有结构性的改善，对民生项目进行投资，这跟走向共同富裕、跟这个发展消费、改善这个消费的环境都高度相关。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开市，开市首日交易股票将达81只。北交所开市后将与沪深交易所一起壮大我国资本市场整体实力。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根据北交所发布的规定，个人投资者申请北交所交易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50万元，并且有2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东海证券杭州营业部工作人员方瑜说，这段时间每天的线上开户人数是平时的5到6倍。 符合条件的客户里面有70%-80%个比例开通了。如果你之前开通过股选精选层的话，我们是直接给您平移的，不需要再去开通的。 此前，北交所明确了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公司评议为北交所上市公司。开市当天将有81只股票交易，其中71只是评议股票，10只为开市时直接上市的新股。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表示，北交所开市后将与沪深交易所一起壮大我国资本市场整体实力。 它将极大地助推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推进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北京证券交易所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形成错位发展，那么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投资北交所上市公司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相关政策，暂按照现行新三板适用的税收规定执行。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相关政策，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及有关规定执行。 本台消息，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有关部门和广东省监察机关共同努力，外逃20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国俊昨天被强制遣返回国。许国俊是中国银行太平支行原行长，涉嫌会同太平支行前后两任行长许超凡、于振东贪污挪用巨额公款，2001年外逃美国。经中方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国际司法执法合作，于振东、许超凡分别于2004年、2018年被遣返回国。办案机关和中国银行已从境内外追回涉案赃款20多亿元人民币。许国俊归案标志着开平支行案追逃追赃工作历经20年取得重大成果。 昨天是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国际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体系基本形成，1700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中国于1989年加入《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近年来，在打击遏制文物犯罪、促进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党的18大以来，文物追索返还纳入元首外交，建立部级协调机制，国家文物局专设文物返还办公室，方向明确，分工明细，力量到位，重点突破的工作体系基本形成，1700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关强表示，当前文化财产面临的非法贩运威胁和挑战依然严峻，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文物追索返还国际秩序依然任重道远，中国将继续践行公约精神。 14五开局，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制度写入国家规划纲要，工作力度日益加强。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修订文物保护法，着力完善文物市场追索返还、入境管理、文物安全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夯实有效履约的法治基础。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13号0至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9例，其中本土病例70例，辽宁60例，河北3例，黑龙江、江西、云南各2例，四川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例，其中本土8例。截至11月1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350例。截至11月1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38213万3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网信办昨天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息。 由河北雄安新区发起的河北雄安白洋淀生态环保基金近日完成注册， 首期规模65.02亿元人民币，重点投资于雄安新区生态环保及绿色发展等领域。 从明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30天定期票、20次季次票两种新型票制产品。购买定期票和季次票的旅客，可在有效期内多次乘坐京津城际铁路开行的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一频道播出了普京接受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采访的新片段。普京在采访中表示，欧洲国家自己才是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的始作俑者，这其中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他们自己为成百上千的难民涌入欧洲创造了条件，但是现在却在寻找替罪羊，推卸自己在该问题上该负的责任。普京同时也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俄罗斯已经做好帮助解决难民危机的准备。 据美国国会山报当地时间11月14号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价格在过去一年间上涨了 6.2%， 这是近31年来12个月期间的最大涨幅。牛奶的价格上涨了 17%， 鸡蛋价格上涨了 42%， 能源服务价格上涨了 11% 以上。美国房屋的平均售价上涨$70,000，通货膨胀危机使数百万美国人退出房地产市场，许多家庭几乎无法负担汽车等重要物品的开支。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1月14号报道，一项由兰格研究协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目前在中期选举投票偏好中保持很大的领先优势，而美国总统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支持率则出现下降。支持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国民对美国经济状况不满情绪飙升等。62%的民众认为民主党不能解决大多数美国人担忧的问题。 据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1月14号报道，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所联邦政府运营的寄宿学校中死亡的102名美国原住民学生名单。该学校名为热那亚学校，曾在1884年至1934年间运营，是25所联邦政府曾为美洲原住民开办的寄宿学校中规模最大的学校之一。学校虐待学生的黑暗历史现成为美国全国调查的主题。截至目前，还未在学校发现任何坟墓的踪迹。热那亚学校的联合主任玛格丽特·雅各布斯表示，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065,208例，死亡76,3062例。 当地时间14号，奥地利总理宣布最新防疫措施，12岁以上未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将被限制出行。该规定当天午夜生效，有效期至11月24号。预计奥地利约200万人将受到影响。 据伊朗地震中心报告，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14号下午接连发生6.4级和6.3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 当地时间11月14号，印度新德里环境部长表示，新德里市政府将于15号向最高法院提交提案，建议实施封锁措施，以应对新德里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13号，新德里政府宣布关闭学校一周，4天内禁止工地建筑活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郑兰、孙稳、李浩，主播魏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 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